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陈宫跟在沈乔后面进屋。 哎，怎么不见燕宗主呢？ 看来他在祖父口中问出了不少东西。 不知陈献公此来有何贵干？ 哎呀，咱们怎么说也是故人，你对我还算有恩情在，我若是恩将仇报，岂非人面兽心了？所以沈道长不必对我摆脸色。 贫道不敢鞠躬，那点微末功劳陈献公早用几箱家饼还回来了。若陈献公肯大发慈悲将人放回来，我定会感激不尽。 人没什么大碍，迟早是会放回来的，不必着急。先前在王城时，我本来有事要找你，谁知你走得匆忙，一转眼竟没了人影，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我此来是想与沈道长合作。外头传言燕宗主已死，万万没想到他还活着，而且为你所救。据我所知，燕无师对你并不好，你却以德报怨，不计前嫌，这等胸襟实在是令人钦佩不已啊。 这世间恩将仇报的人比比皆是，以德报怨又怎算稀奇？ 许久不见，沈道长也变得牙尖嘴利了。也不知道那些围杀燕无师的高手，若知道他还活着，会作何反应？沈道长武功固然高超，可你应付得了一个玉矮，还能应付得了广陵散和段文央吗？更不必说雪亭老和尚了。 陈献公所谓的合作，就是说这些话吗？ 自然不是。沈道长听过若羌吗？ 若羌，若羌， 没听过。 汉书西域传有云，出阳关，自晋者始，曰若羌，这个小国后来为鄯善所灭。 一个去年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人，现在却能谈笑自若背起汉书。其主纵然昏聩，会宠爱一个人，那也必定是那人有过人之处。由此看来，陈宫还真算对得起其主的这份宠爱。沈乔没有说话，而是静待他继续说下去。 不妨与你直说吧。若羌产玉，他虽被灭，古城遗址却仍在。若羌曾盛产一种玉髓，是别处寻不到的，我想找他。至于找你合作，对我而言，你的身手将是很大一份助力。对你而言，玉髓深处另有一物，名曰玉葱蓉。此物可接骨生肌，对内伤有奇效。我想燕宗主应该会需要它。 他说罢便不再开口，静待沈乔反应。内室安静，只有波挪眼眶泛红，不时抽泣一声。 你怕我不肯去，所以将波挪的祖父藏在别处，借以要挟。 不错，我不知道你救燕无师的目的为何，他曾那样对你，我也不敢保证你是否肯为了他冒险。但我知道，以你的为人，定不会坐视无辜之人受你连累。 多谢你这样了解我。 如此说来，沈道长应该是答应了。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哼，的确是没有。你放心吧，那老者没事，等我们回来，我就让人放了他。 你放了他，我与你去。 不可能的事情，沈道长何须多言？只有那老者在我这里，你才能尽心与我走这一趟。哦，对了，考虑到燕宗主的身体， 也许不大好。我已经命人为他准备了足够的食物和药物，你大可放心让他同行。 这话本是心存试探，因为陈宫疑心燕无师在五大高手的围攻下不死即残，很难恢复到像从前那样的功力。但沈乔不置可否，并没有接话的意思。 若没什么问题，明日一早就出发吧。这会儿慕容沁他们想必已经安顿好居所了，我先去歇下，明日过来找你。你好好休息，此处离若羌尚有一大段距离，须得休养生息，保存体力。 沈郎君， 我不知如何向你表达歉意才好。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会早日回来，让令祖父也能平安归来。这些银两你拿着，以防不时之需。 我不要。 听话，你好好待在家里，没事不要走远，我一定会将你阿爷平安带回来的。 几乎没有人能抗拒沈乔的这一声听话，波挪心中原本凄惶不已，此时却已渐渐平静下来。他没有怨怪沈乔为自己家带来麻烦，因为这个善解人意的少女知道沈乔现在一定比他还要难受百倍千倍不止。他点点头。 那你要小心些。 会没事的。 慕容沁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已经占了村中一处相对舒适的屋子。原先的屋主迫不得已被赶到别人家暂住，村子里的人对这一伙突如其来的人避如蛇蝎，但所幸陈宫也没有兴趣在这里久待。翌日一大早，慕容沁就奉命过来敲门，敲了三下，门从里头打开，沈乔带着燕无师走出来。后者许久没有下地走动，手脚都有些僵硬，简直内伤严重，每走一步路都会牵动伤势，是以走得很慢。出云寺那夜，燕无师从天而降，将朱阳策毁了个彻底，连带慕容沁等人也被他的毒蛇羞辱得不轻。此时眼见虎落平阳，面色苍白如重病缠身，慕容沁难免幸灾乐祸，冷笑一声： 哼，燕宗主想必还记得出云寺的故人吧？您看上去可不大好啊。 眼下燕无师俨然天下公敌，各个势力欲杀之而后快，慕容沁压根不会将他放在眼里。对方面无表情，连带眼神都如同刚在井水里浸泡过似的冰凉直入骨髓。不知怎的，被这样一双眼睛盯着，慕容沁更难听的话就有些说不下去了。陈宫仪依然走过来，后面跟着不少人。他现在气派极大，早就不是当年被家中继母压榨的愤恨离家的无助少年。居一气养一体，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气质自然也会随之改变。 沈道长，可以走了吗？先骑马，前面快入沙漠时会有一个小镇，到时候再换坐骑。 他悠然闲适，根本不与沈乔会突然翻脸不认。莫说波挪祖父还在他手里，就算沈乔挟他位置，对方人多势众，到时候随便抓个村民当人质，沈乔就没辙了。沈乔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妄动。 你要御水做什么？ 我以为你昨日就会问我呢，没想到到现在才问啊。那御水自然是对我有极重要的作用，但那古城荒废已久，此去也不知有何危险，多一个人自然多一份力量。原本我还不想找你呢，但你在王城里露的那一手让我信心倍增，有沈道长在岂非如虎添翼啊。 相公，您要的吗？ 沈道长，这是给你和燕宗主准备的两匹马， 我与他共乘一骑即可。 燕宗主受了什么伤，看着有些痴傻，竟连人都不认得了。 本座不是不认的人，只是懒得与你废话。攀上个高位便自以为是人上人了，在本座眼里你仍旧不过一蝼蚁耳。 拓跋。燕宗主真英雄也，落难不改豪言壮语，希望等突厥人和佛门那边知道你还活着，你也能说出这些话来。 高伟在床上只教会你打嘴仗，若是不服，放马过来便是。 怎么回事？难道我得到的消息有差？燕无师不仅没有死，连伤都没怎么受。难道那五大高手都被他给骗了？ 即使明知道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可对上燕无师这样的妖孽，似乎再稀奇古怪的事也变得顺理成章。不说陈宫，就连慕容沁和拓跋两者等人心里也不是没有忌惮的。人的名，树的影，这位幻月宗宗主单单是站在那里，就足以让所有人都产生自我疑问。正所谓恶人还需恶人磨，这一点沈乔再厉害也是做不到的。陈宫并未浪费太多时间，挥一挥手，所有人便上马就绪。沈乔让燕无师先上马，自己再坐在他前面驱策马匹。待众人上路，石树旗在道上缓驰，风沙掩盖了彼此的声音，此时要说话就变得异常费劲了，张口就会吃沙子。大家不愿吃沙子，所以就埋头前行，只以手势交流。沈乔的腰背紧紧搂住，后背与对方前胸紧紧相贴，燕无师凑到他耳边轻轻道： 阿乔，我方才说的好吧？ 一听这温柔腔调，沈乔就知道这个燕无师绝不是正常情况下的燕无师。他发现自己现在叹气的次数比以往加起来都多。 是谢灵吗？ 你怎知我旧名是谢灵？ 若说从前和燕无师说话容易被气死，那么现在就是被气死之后，然后又被气活过来。没有足够强悍的心智，根本没有办法将对话进行下去。沈乔叹了口气，索性闭上嘴巴，什么也不说了。但身后的人见他不吱声，反而将手搂得更紧，一边将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 阿乔，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因为我在考虑要不要将你打晕了再带上路。你竟然还记得自己的身份，那你可知道陈宫为什么要去若羌古城找玉髓？ 不知道，但玉葱蓉我是听过的，此物生长在戈壁沙漠的深处，常年隐蔽于岩缝之间，极难寻得，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宝物。但陈宫明显只是要去寻找玉髓，会带上玉葱蓉只不过想放一个饵给我们，让我们为他奔走罢了。 即使是在从前没有受伤的时候，沈乔也很少听见他用这样平和的语气来分析一件事。他感觉对方现在这副性情与之前的都不大一样，倒有点像前几日刚醒来就朝他露出温柔微笑的那个。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